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music客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新年好，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向各位问好。除了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面呢希望你好之外，我要严肃认真的祝大家新年好，春节好。怎么样，各位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新年的时候准备了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呢？我一直是那种，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会发现我是那种心心念念的在节目当中倒计时的人。现在终于要迎来我们的传统的新春佳节了，我这几天已经备好了肚子准备大吃特吃了。今天是狗年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在家里面休息了吧。真的不容易哈，在这个一定会出去聚餐的今天，你们还能听我的节目，或者在家还能休息的时候听到我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真爱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这首歌叫做 Young and Hurt， 来自 Golden Coast。 那这首歌呢也可以放在各位的豪华新年歌单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有浓浓的 Maroon 5 的味道。如果你们不信或者你们没有这么觉得的话，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Feelings 来自 Maroon 5 Fresh Radio。 fuck this guy. Come with me now, fuck that guy. Look at her, look at her, oh. Now you flash that sexy smile. Tell me I've got to wait a while, and it makes me lose my mind. Look at her, look at her, oh. If you want me, take me home and let me use you. I know we dance and satisfy you like I do. And does he know that there's nobody quite like you? So let me tell you all the things he never told you. Yeah, I got these feelings for you. And I can't help myself no more. Can't fight these feelings, feelings. No, I can't help myself no more. Yeah, I can't help myself no more. No, I can't wait much longer. It needs to happen now, 'cause I can't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chasing you around. I want to get much closer. You need to tell me how.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Feelings， 来自 Maroon 5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V 啊。这张专辑在2014年的9月2日发行，其中有一句歌词呢，我觉得特别适合来形容今天这个日子，叫做 I got this feeling for you and I can't help myself no more。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才能称之为爱情，偶尔失去理智的爱情才能带来欢愉。诶，我刚刚说的这个名言好像还不错哈。 Maroon 5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他们的 Move Like Jagger。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本人还是一名初中生，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听完这首歌马上就被这个乐队洗脑了。 Maroon 5最初成立于1994年，仅仅比我个人比我本人小一岁哈。那当时的成员还是五个高中生，乐队的名字叫做 Cara Flower。 此后呢，他们在唱片公司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第四世界，但是反响平平。这段时间的魔力红还是做其他乐队的暖场嘉宾，做酒吧驻唱，做商业演出巡回表演一系列的事情。我跟年轻人徘徊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 Sounds About Jane， 也在唱片店被静静地放置在那里一年多无人问津。沉寂了一年多，机会终于来了，这张写给前女友的肺腑之作被一位经纪人的慧眼识起，炒热起来，在美国各大的电台金榜题名。到了2004年底，他们的总销量接近270万，被认证为白金唱片。此后的 Maroon 5在音乐道路上便一路风生水起，在欧洲以及亚洲各国也都创下了非常杰出的成绩，俨然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团体之一。所以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会有不被认可的一段时间，所以一定要坚持，这就是你来的原因。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from Calvin Harris and Rihanna。 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来自 Fifth Harmony。 这首歌的歌词分为两个部分，也就是叙述部分和主题部分。前半部分呢，这首歌是在讲我是怎么样爱上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又是怎么样对我的，而后半部分呢，说的是朋友啊、家人啊、谁啊谁啊对我爱上这个怪物的看法，但是我却不后悔，依然死心塌地的 爱着一个怪物。歌曲来自一部非常棒的动画电影，叫做《精灵旅社》。这首歌曲当中的 Monster 也许就是别人眼中的怪人，而在你眼中呢，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这有点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别人不赞同，认为他们并不门当户对哈，就不应该相恋，但是谁也不能阻挡爱情的发生啊。这首歌表达的感情就是如此，但是呢，旋律又是带一点嘲讽的感觉。最后这个 Hit me, hit me and thank you, good night 也带着非常强的动画风格。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很适合今天这个浪漫的日子，歌曲是写给女生未来的老公的，叫做 Dear Future Husband from Meghan Trainor，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Dear Future Husband, here's a few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wanna be my one and only all my life. Set me on a day I deserve a pay, and don't forget the flowers every universe array, cause if you treat me right I'll be the perfect wife. Buying groceries, buying what you need. You got the 9 to 5, but baby so do I, so don't be thinking I'll be home and making apologize, and maybe then I'll let you try and rock my body right. Even if I was wrong, you know I'm never wrong. Why disagree? Why disagree?Doors for me and you might get some kisses. Don't have a dirty mind, just be a classy guy. Buy me a ring, buy me a ring. Future husband， 希望你们未来的老公都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哈。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更加的直白，开头这句就是 You could be my white knight， 你将会是我的白马王子。希望各位在新年也有这样勇敢表达爱的勇气。新年快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Jolly friends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都疯狂的留言给我吧。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这个欢乐的开场放在原来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夜已经深了，没有办法让各位疯狂的跳起来，但是今天没关系啊，到了休息的时间就要好好的放肆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彻底的甩掉一年不好的心情和状态，让我们用力的开心吧。希望各位新的一年都拥有 Better Life， 来自飞儿乐团 Fresh Radio。 刚才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盛大的晚会结束的时候用来谢幕的歌曲，好像难忘今宵一样哈。但是每一首歌每一句话都是唱的我们对于新年的展望，爱会永远存在，我们会拥有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诚挚的祝福是希望你生活的开心，而不是希望你发大财，而不是希望你成为特别特别了不起被人尊敬的人，是希望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找到自己轻松惬意的那个状态，这才是人生长久的秘密。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祝你拥有更好的、更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下一首歌来自郭靖，遇见新的我。 肌肉里升起了眼泪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当中， Honey Honey 前不久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叫做《跳舞的梵谷》。每天清晨的孙燕姿跟着闹钟起床，洗漱，冲咖啡，吃早点，穿上西装上班，天黑的时候呢，她坐公交车回家。这种毫无变化的生活让她越来越疑惑，她在幻想当中撞见另一个自己，登上旅游杂志的封面来畅游世界，在下雨的大街上跳舞，在阳光的沙滩上大笑。刚刚我说的这段话是作为孙燕姿的新专辑的主打歌《跳舞的梵谷》MV 当中讲述的一个关于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我今天之所以想跟你们分享这些呢，是因为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智与疯狂并行的人生状态。你说你很想去旅行，但是迟迟没有动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之所以能够火起来，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有着这样的愿望。做一个社会人其实比我们做自己简单很多，但是我们总是努力的去做好一个社会人，没能好好的做过自己。借用孙燕姿的一句话，她说，这个通常意味着我该消掉一点点我的棱角，但朋友们，这正是我介意的部分，应该说是讨厌的部分。这句话是孙燕姿在她隐退期间在博客当中说到的一句话。她称自己是方木钉，周围的几乎都是可见的圆形的孔，但方木钉无法钉入圆形的孔里，所以呢，做自己应该就是小幸福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洁，叫做《小幸福》。 在我的世界里，那一颗三七未来明白已被破译，细数不留情，从周末听你到周一，那一刻发现爱情是道化学题。彼此节奏开始同意， 么样才算幸福呢？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怎么样叫小幸福呢？可能就是你是我大草原上的小马驹，我是你小宇宙里面的流星雨，这种感觉吧。都市情感热播剧《谈判官》的插曲《小幸福》由何洁演唱，这首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董冬冬作曲，陈曦作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每当杨幂和黄子韬在《谈判官》当中发糖的时候，《小幸福》呢就会恰到好处的默契的响起，烘托出更加浓郁的幸福感。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朝夕音乐过后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最后呢，我要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这里是朝夕音乐狗年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明年再见啦。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